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中秋国庆佳节相继到来，节令食品进入销售旺季。昨天，东城区食药监局执法人员对新兴业态月饼及水产品进行检查，请听报道。 在河马先生的月饼制售区，快检员对随机抽取的网红食品小龙虾鲜肉月饼做甲醛含量的快速检测。永外街道食药所食品药品监察员王向东说， 像甲醛一类的具有防腐作用的物质呢，会有一定的致癌的作用。现场快检的检测呢是阴性，就是合格的，商家没有非法添加这种化学物质。 除现烤月饼外，馅料丰富的各类预包装月饼也摆满货架。执法人员对月饼经营者的进货台账和所证所票逐一核查。东城区食药监局餐饮科科长吕毅表示，消费者无论是从网上下单还是到店内选购月饼，都需要注意 在购买过程中一定看他是否取得咱们的食品经营许可，是否标注的清楚保质期和生产日期，厂名厂址，这些呢都是大家要看的。 这家生鲜配送新零售超市中，虾蟹等水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一位正在选购螃蟹的女士说， 像这种螃蟹有的它是卖冷藏的，可能会不知道死了多久啊，如果要咱们经常有监管的话应该会好一点，最起码放心，可能时间没有那么长。 截至目前，东城区食药监局已对月饼、水产品、肉类和蔬菜等180例食品进行了快速检测，结果都合格。吕毅为消费者介绍了判断大闸蟹是否鲜活的小窍门， 看一看大闸蟹这个眼睛是否可以活动，大闸蟹是否还在吐泡，咱们可以给它拿起来之后呢，摁一下它的肚脐，看看它的四肢是否摆动。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作为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的展演之一，今晚开始，中国东方歌舞团经典歌舞晚会《美在东方》将在天桥艺术中心亮相。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乌兰木旗的队员受邀加盟，将为首都观众带来蒙古族舞蹈《走马》。林兆华执导的《三姐妹等待戈多》今晚继续在保利卷上演。这部将近20年前演过的戏，这次重返舞台做了一个简单的加法，邀请到了张若昀来出演。舞台剧《亲爱的胡雪岩》今晚继续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香港话剧团作品大都举重若轻，这部戏在清朝人胡雪岩的人生经历背后也有当代意识和文化趣味。极尽技巧的舞台布景和呈现手法，以及其中弥漫的市井烟火气，港味十足又不失历史证据的风范。由高亚麟执导的电影《我是检察官》今天在全国上映。电影围绕青年检察官石俊峰奉命调查家乡红豆山盗伐事件展开，讲述了在森林女警察卧底协助之下，终将盗伐百年红豆山的犯罪分子一网打尽的故事。精心打磨了6年之久，陈奕迅专辑 LOVE 终于完成。专辑由陈奕迅及乐队成员包办词曲创作、编曲监制。陈奕迅昨天专程在北京举办新专辑首听会，首度播放了《龙舌兰》《疯狂的朋友》等几首没有面世的新歌节选。据介绍，专辑将于11月正式发行。以上内容是由小通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太婆，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设计时尚，性价比还高，啥都不操心。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满砖。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7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又到了我们问问大家怎么看的时间啊！这个有戏没戏，您怎么看？今天要说什么怎么看呢？问一个问题啊，假如你再买不着便宜的电影票了，你怎么办？ 哎，假如买不到 便宜的 电影 票啊， 请问我能买到便宜的什么？ 嗯，你这一直以来一直都是就是便宜电影票是唯一的便宜是吧？就捞不着别的便宜啊！便宜电影票这个话从何而来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以前呢，咱们讲说买电影票有的时候就感觉太贵了，有那么几年是吧？ 嗯， 感觉突然之间一下那个升级太厉害啊，从几十块钱甚至小100块钱一张普通的电影票，大家觉得这个好像花钱花的太多了。后来呢，就有一段时间有了一个新的名词，慢慢我们就熟悉了，我们也习惯了，我们也就买到了更便宜的电影票，它叫票补。 票补， 哎，这个票补其实怎么说呢，也就是给这个电影票的补贴吧，是吧？ 对， 这种票补的形式呢存在了好几年啊，大家也是欢心满满的啊，从当中捞到了不少便宜。 一开始不明白这词儿哈，说你他电影票都卖那么贵了，你还补贴他啊，都让他一人挣钱。 那你说的是补贴那方是吧？补贴挣钱的，不是啊，是补贴了给了买票的人。 哎， 票补。 哎， 那刚才我为什么说买不着便宜电影票了？其实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说这个可能电影票补即将就要取消了。 嗯， 那么假如没有了票补这件事情，您看该怎么办？ 怎么办？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 好， 没有了票补，大家对电影还有没有这么高的热情呢？或者说对你的观影？这样的娱乐生活会不会产生影响？有多大影响？ 嗯 啊，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在平台上好好来聊聊这个问题。 我们说到这个话呢，其实事出有因，在上一周大概9月12号左右的时候，那个消息是满天飞啊，说第二天就要没票补了啊。 嗯， 现在吓人都这么吓的啊。头天晚上说第二天就没票补了，其实这个事儿呢还没有正式的公布，但是呢有关于电影票补即将取消的消息我们听到的是越来越多，而且这声音越来越响亮。 嗯， 据说未来就会停止一切电影票的线上票补，包括第三方和影院的自有渠道。这句话非常的扎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人买便宜电影票在哪里买呢？第三方售票平台，也就是线上平台嘛。 嗯， 那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是某些影院的这个叫会员嘛，所以呢 对 就不去某些第三方平台买， 对， 所以他就在影院的平台上，哎，也是线上购买。 对， 但是这后面还有一句刚才没说完的话，我刚才说这个取消一切票补呢是不含影院线下售票。 哦， 这个话咱们先暂且按下不表啊。 嗯， 到底它为什么不包含？我们先想一想，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就是刚才我们说了，简单来说，比如以前您在某些平台上买各种各样的便宜电影票，有多便宜的啊？我刚才跟赵亮说了一下，我真是没他捞便宜捞的那么厉害啊。 嗯， 我买过19.9的， 那这太贵了。 还贵啊， 19.9，我都不拿这眼看你。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不打折的是吧？ 19.9， 您那打了折是多少？ 19.9，我一对儿。哎呦， 买两张 、哦，我买过9.9的， 9.9电影票。 我甚至我最厉害的一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什么意思 啊？1块钱，1块钱啊， 1块钱就看了场电影。 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走进来就1块钱。真买过1块钱， 在哪儿买的呀？这是 1块钱， 是地球上的票吗？ 他就是忽然间在这个某一个什么软件上，他跳出来了啊！他说这个 限时优惠， 对，1块钱，你看不看？我说我试试吧，我一看，哎，真买着了啊！是吧？你这1块钱，你看一大烂片，你好意思说吗？ 哎， 1块钱 你小心说啊！看了人片子，你都吃了人家啊 对 啊，你嘴软啊你！ 就是我当时我就也不太明白这个事儿啊， 为什么会有这么便宜啊？ 你说才1块钱呀、啊嗯，这怎么拍出来的？对，你怎么挣钱呀、啊？ 就别说挣钱了，怎么回本是吧？ 嗯， 大家可能一般来说都有这样的心理。我们一会儿会听到有关专业人士的回答啊，到底这些这个钱是从何而来？那我们刚才说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刚才我和赵亮的这样的经历啊，这样的奇幻经历，今后就不会再有了， 就成为永远的回忆。 对，没错，以后就不会有了。假如这个新的规定一旦开始实施，就意味着从2014年，大概我们享受了4-5年的时间了啊。 嗯， 这几年的时间的线上票补将会成为历史。那么，票补究竟是什么？各位，你拿到过的最低的票价，也就是说你享受的最好的补贴、最高的补贴是多少钱？ 嗯， 啊，我们来可以晒一晒自己当年的这些买票的经历。 哎， 先了解一下。什么叫票补？刚才我和赵亮呢就开玩笑说，我们说这个就是个补贴嘛，对吧？ 补贴， 通俗讲就是电影出品方和互联网的购票平台两方啊都有可能会给予电影票一定的补贴。 嗯，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某部电影，它的叫基础票价，什么叫基础票价？就是最后结算给人家那个片方的票价、 嗯、 啊、 嗯， 那个票价是比如35块钱， 嗯， 就是、影院35块钱，观众买票，那是赵亮买了多少钱呢？他买了1块钱。 嗯， 哎呀，1块钱，那还有34块钱，谁给？ 谁给 、啊？这个34块钱，当然这个差额呢，就由刚才我们说到的电商，就是线上的，对吧？平台、 嗯、 或者是片方，他从补贴里拿钱给他们。 嗯， 你电影院不能最后吃亏嘛，对吧？ 嗯， 电影院这个到最后你不能卖了1块钱，1块钱一个座位，那一场100个座位才100块钱，还不到一张电影票的票价、嗯。 对， 所以这个 没水电是吧？嗯，这个人工成本、 啊、人员 怎么办呀？ 对啊， 嗯， 你还经常要求人家把 IMAX 那调亮点， 嗯， 灯泡多开一个费钱呢啊 啊！ 所以这个票补呢，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会有票补呢？其实 对、啊、为什么补啊？ 哎、 卖35就卖35呗。 这就问了一个，其实是一个大白话啊。 嗯， 过去我讲了好多年以前，我们可能抱怨过吧，我们比较过，就是说其他国家电影票到底多少钱？ 嗯， 是吧？那个时候经常有人问， 嗯， 还有人给你答疑解惑。那个时候没知乎啊，有的话肯定这个问题特别多，就是看看别的地方人家的电影票是怎么制定的， 嗯， 那个规则是什么， 嗯， 我们算不算是太贵了？是不是世界上最贵的？老有人这么问、 嗯、 后来就有人给列举说，哎，那个美国那个地方那个票价是怎么来的啊？ 嗯， 然后其他国家是票价是多少多少，后来一比说，哎呀，好像有些国家还挺贵的， 嗯， 但是我们还是因为叫发展中国家嘛，我们在这一点上呢，这个基础的消费水平可能没有到那一步，但是突然间发现，在某几年，尤其是我记得2000几年的时候，大家觉得那个电影票贵到什么程度？一张如果是60-70块钱、70-80块钱的话，你会觉得真是消费不起了。 对， 对， 所以从那个时候大家就有这样的呼声，说能不能降低票价。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2012年的时候，当时的政协委员，就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张艺谋导演在内，其实都提出过有关于电影票是否要降价的问题。 嗯，哦， 这种提案提到过、 提案、 所以这个提案当时是顺应民意的嘛。 嗯， 大家观众有这个想法，因为电影市场这么蓬勃啊，有那个时候说电影一下一年拍了多少多少，那个票房在不断的增长、可是为什么票价就居高不下、所以大家就有疑惑。那从那以后呢，就想尽一切办法说是不是应该降低票价，这是咱们就是从这个消费方的呼声。但是从这个电影方呢，从拍电影的来讲呢，其实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对，这个我觉得啊，这里边就是有一个心理上的战术啊。我个人揣度一下哈。你比如说吧，他为什么，你比如说这个票，你实际上你像我哈，我这个19.9块我看的这个电影， 不是1块钱吗？ 哎，不是，咱就多数还是 啊、哦，我以为你一直看的1块钱、 多数还是19.9嘛，是吧？那他为什么就不直接给你19.9呢？他不这样，对吧？他就要告诉你，我是从35，给你 啊， 特价， 你是心理， 对， 就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心理， 卖方揣度你的心理，然后制定一个价格策略， 这个就是一个刺激啊，是吧？这就像说，本来你没有需求到这个超市，那超市说我降价打折了，是吧？您要是不捞着一把便宜啊，你就亏了啊。 某宝上全是这个， 哎，所以就刺激你呢，实际上去刺激了这个消费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那也确实啊，你会这个吸引更多的人来到电影院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正常的，叫是营销手段嘛，激励手段。 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要问问大家，刚才我们说了，这样的营销手段如果也没有了，对吧？没有了票补了，不给钱了，不补贴，那这部分钱就得从消费者或者说观众这个口袋里出吧。 对， 那该是这个35的，现在35的还有吗？我又觉得 35都没有了，是吧？ 35是补贴过的吧，是吧？我经常会看到那个就是会员那个价格当中，是打完折以后可能会有这个价钱。 对对对、 或者说你在平台上看人家那个已经票补过的，有可能是这个价钱。如果现在看的话，60-7050-60差不多吧。 这个 价钱啊， 分这个不同的电影的量级应该是啊， 电影包括你那个影城所处的位置，是吧？你的院线都有可能会决定这个票价。那么这样的事情在您看来，如果没有了票补，会对您的观影有影响吗？我们还是要问问大家这个问题。因为据说啊，观众对这件事情反应不一 啊，不一、 某报纸进行了调查，说这观众啊、有的特别欢迎 啊，我特别欢迎啊，哟，就想问多花钱看电影、 哎，你别说啊，这里面其实有人家的门道，是吧？ 有逻辑的。 我们听听各位是怎么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来听听大家意见啊。同时呢，我们也要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好， 我们马上听到的是咱们北京影院方的杨先生啊，他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首先呢，我们问问杨先生两个问题吧。票补什么时候开始的？它究竟会给这个电影市场在前一年带来了哪些影响？另外呢，这个票补的钱，你刚才不是问吗？从哪儿来的呀？ 对呀、 对吧？我们来听听杨先生怎么回答的。您还记不记得票补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吗？ 我具体是记不太清了，我大概记得是2015年票房有一次爆发嘛，然后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那个票补是全面就铺开的时候，那一年整个票房就是2位数的增长嘛，所以那年做的是非常好的。 您觉得票补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票补呢，我觉得如果毕竟肯定对消费者来说还是有实惠的嘛，你整体的这个票价下来，所以肯定对这个观影人次啊，对消费者还是有好处的。其实对影院来说呢，也是带来了客流的增加嘛，那整个就是影院的这个15年整体的票房还是有很明显的增长。但16年呢，因为可能国家是对这个票补有一定的约束，以后16年其实整体的票房反正有一定影响，但不一定就是这是最主要的，可能有其他因素，但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那我们想问一问，这个票补的钱是从哪里出的呢？ 我当时我了解到的是，一方面肯定有片方他为了做这个宣传促销嘛，是吧？那么可能会对这个影片有一定的这个宣发的费用给到第三方平台。那么另一方面，可能第三方的平台可能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自有资金会做一些促销。我觉得这个两个方面叠加嘛都有，最终让利给的都是消费者，整体的票价下来。我记得最低的时候票价可以让利到9.9块。 那我们也发现这个9.9块或者说到后来的19.9块这样的票价呢，慢慢一段时间之后它就减少了，甚至有的就没有了。 对，因为肯定一方面是这个第三方平台不可能无休止的补票取用，对吧？ 嗯， 毕竟是贴钱。另外一方面，可能国家也不希望这个变成无序竞争，也不太好。 老太婆，儿子给咱装修的新房还满意吧？ 真是托儿子的福，咱旅游回来就直接拎包入住了。这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是真靠谱啊！ 是啊，承诺的家具家电全配齐了，设计师全程把控，干活细致，儿子没操心也没请假。 等咱闺女结婚也找一号新家，设计时尚，性价比还高，啥都不操心。 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回到四点有戏，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听到的这一段是来自咱们北京影院方的杨先生啊，作为代表我们采访了杨先生关于这个票补从什么时候开始，而且这个我们也提到说票补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后来我还补充了一个问题，我说这个现在看起来这个票补呢在这两年逐渐是一下坡了，是吧？ 嗯， 你看赵亮原来买的1块钱他现在买不到了，是吧？ 买不着了， 原来19.9块呢现在我基本上也见不着了。 嗯， 所以这是不是一个逐渐消失的一个过程。那他也提到说啊，在这个票补的过程当中，这个也不能无休无止啊，这个钱它又不是无底洞，是吧？ 对， 你不可能永远是这样一个。后来我就看到有关的一个对比，他们说啊，这个票补很像是什么呢？ 嗯， 你记不记得当年你打这个车啊，这个网约车平台啊， 嗯， 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给你也有， 哎，很多补贴 车补啊？ 哎呦，那阵儿觉得出去不打车亏了，你知道吗？ 真的是这样 啊。 那时候甚至啊，就是你看到这个司机在挣钱，是吧？ 嗯， 等于我们这个消费者乘客呢没出钱， 嗯， 或者出了一小部分很少的象征性的钱。 更有甚者，我听说有的就是这个特别会算计的人啊，他 拿这挣钱， 拿这挣钱啊，哦，下了这个车上那个车，约完这个约那个，反正他还能多挣钱啊。 这没这脑子，这不能干这个活， 哎， 啊。 对，嗯， 所以说这个票补呢，我们提到的这件事情，其实它由来啊没有那么的久远。 嗯， 从什么时候开始？刚才杨先生回答的是从2015年，他觉得是一个爆发的时期。 爆发点。 那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具体日期啊，我看到有一个资料当中是这么说：2014年的暑期档被大家公认为是票补的最开始的时候。 哦， 什么事件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资料当中说的啊。 嗯， 当时的猫眼是以变形金刚四啊打响了票补大战。 嗯， 当时这个票补厉害到什么程度呢？2014年开始票补啊，那个时候还没有显现出威力来，但是到了2015年到2017年，也就是从大前年到去年，是吧？这个内地电影市场的票补大概占到了全面票房的，你猜占了多少？ 多少？ 8%-10%，也就是电影市场所有的这个票房总收入，8%-10%是票补来的。 这个不是有一首歌这么唱的吗？ 啊， 票房爆发的时候就是票补高潮的时候，是吧？ 谁写的？哪个朝代的？ 哎， 所以说有的时候想起来这个票补有多厉害啊，占到多大份，啊，你还沉浸在你那歌声里边呢。 这个有道理，像我刚才说的啊，他不刺激你一下，告诉你便宜啊，便宜，来来来，你有可能你就不进影院看， 嗯， 啊， 嗯， 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是刚才我一扫了一眼这平台啊，我发现大家有一个这样的不同的感受，就是有人在问说，我怎么从来没感受过票补呢，是吧？ 哎， 我觉得这两年啊，正像我说的，这个事情它好像在慢慢的消失 啊。 你别说这是一个就是突然之间戛然而止啊， 嗯，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这个票 逐渐消失。 这个票补我们看到政策有可能是会变化， 嗯， 但是这个政策变化之前是不是大家遇到票补的时候越来越少了，这个几率越来越小了， 嗯，对， 所以我们来看看平台上大家怎么说啊，关于票补要取消您怎么看。 糊涂旁观者这周厉害了，9.9块看过 IMAX 啊，哦，这厉害了， 哇， 这个是吧？您这个 这跟你那个1块钱差不多，比1块钱都厉害。 这个盛伟说，我拿会员卡买电影票啊，有时35，有时25，有时候20一张。前几年跟孩子看《无敌浩克》，我们爷俩花50，没有优惠啊。 哦， 这个万大伯他做了一个分析啊，他说票补之前是直接导致电影排片量的啊，他说票补之前是直接导致排片量的，也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烂片很多，因为制片公司拿很多制作费去做了票补呀。哦，是这样，就是从这个制作费当中拿出来一部分放在这个刺激票价去，其实说白了它就是降低票价让更多人来看， 就是占市场份额更多， 嗯，对， 恶性竞争， 对。那么他说现在没了票补，他比较担心影院的排片经理是不是又成了老大

这之中呢，我们看到一些观众的回答。我刚才不是说吗？我说观众的反应不一，是吧？ 嗯， 观众反应不一呢，其中有一些朋友说无所谓。那刚才平台上还有人在说啊，就是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也有朋友是这么认为，觉得这个票价低呢，原来的这段时间呢，确确实实是促进了他看电影的一个欲望， 是 培养了他的习惯， 对 啊，让他多次走进影院， 嗯， 甚至呢养成了就是一年当中要看多少部电影，或者说一有电影啊，管他那个好坏呢，先来看看， 看看， 反正票价不高嘛， 嗯， 但是呢，取消票补呢就会有所选择了。据某报的这个记者采访的几位电影观众呢，他们的共同观点就是这个票补之后啊，票补取消之后啊。会选择性的看电影。 嗯， 哎，刚才你不是提到吗？说某一些片子，他为了占某一些份额，是吧？占市场份额，为了拉观众去看他那电影， 对， 他恶意竞争。 对，这个恶意就是在哪儿呢？再解释一下，就本来说，这就说白了，这个电影的这个制片方吧，他这个成本啊，他背着抱着一边沉，是吧？原本比如说我2000万拍这部电影，现在呢，这个2000万当中，我得拿出来200来万啊，我这成本我就少了200万。甚至我就说那怎么办呀，降咖尺度，降咖的这个 咖位 咖位啊，降咖位呗，对吧， 咖位都出来了、 那我这200万我得用于票补啊、说白了我就先补偿给这个朋友们了啊，先补偿给观众了， 嗯， 那以此我就能够获得更多的人去看，但实际上电影的这个质量下降， 水准下降，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实际上相当于成本增加了，对吧， 嗯， 这是一个逆向的这么一个推理， 嗯， 所以这个就是会导致有一些电影他为了说既然有这个政策，那我为了就是要抢这个观众啊，这就造成说有 拼命的票补， 对，有一些这个烂片啊确实是哈、莫名其妙就来了， 还真是 啊，来之后因为那票价低啊，大伙儿还去看，又造成一个就是说票房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假象啊，又造成了说票房人口碑极其的这个 看的人数多， 对， 所以造成， 所以就导致说这样的这个文艺作品呢它质量不高，但是它却还有一个虚假繁荣的这么一个景象， 它真有这种事情发生了、甚至它会，刚才你说了嘛，它进入市场或者它占了大量市场份额之后，它会带来什么影响，就是它会排挤掉一些好片， 嗯， 因为有一些片子不像你刚才所说，它可以拿出其中制作费，它就是当做这个宣发当中的就是票补这份费用， 哎， 它没有办法这么做，它就在竞争上处于劣势了， 嗯， 它就不可能说我有更多的钱拿来请你们看电影， 嗯， 但是有一些烂片它就有可能在某一段时间内，哇，那个呼声那么高， 嗯， 你看到哪哪都是它的话题， 嗯， 为什么？因为它占了市场份额，它把人家的市场份额给排挤掉了， 对啊，这个小齐说了，小齐说哎呀，将来电影票真的回到将近100块一张，那我肯定大大减少去电影院的次数。之前嘛，票便宜，所以因此忽略一些问题，比如电影的质量，是吧？花100，那就琢磨了，素质上真的对得起这价钱啊？ 过去有可能这样啊，就真的大夏天的是吧？说买张票啊，哎，无所谓的，什么片子不重要， 喝点水，吹个空调。 哎，对了 啊啊， 我说不定还能睡一觉。 嗨。 真有没有这样的 啊？ 对吧？ 有，特别有。对， 你逛街还是累了 啊？对对对，就是特别累了。去电影院吧，是吧？反正一看电影，一开始电影就 真成休息了， 睡了啊、 嗯。 万大伯分析了，他说这个感觉之后呢，就是大电影公司的市场喽。 嗯， 万达呀、博纳呀、华谊啊，这样有自有影院、有院线的公司，他们在排片上是有先天优势的啊。念说，他说我原来一直以为票补一直都是买票软件的营销手段。 第三方嘛， 哎，就比如说这个买票软件刚刚上线，你用我的软件买票就获得优惠， 嗯， 这个是一部分啊，是有这样的， 就是首次使用， 对，是吧？哎，对了， 首次使用的用户可以获得多少多少钱的票补？ 嗯，他说呢，这就促进消费者用他们软件，然后某天你爱上这个软件，或者有时候就用这个软件买，他再把这个优惠全都取消， 反正你习惯了， 哎。说一声你想看电影你就多花钱，要不然你就别看啊。他说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这个理解当然是对的，它是其中一种做法， 嗯， 对吧， 嗯， 甚至你把这个概念扩大一点，不是某一方的软件，而是这种做法本身它培养了你的观影习惯，嗯， 对， 后来呢你就是我们还是那个话啊，你打车离不开软件了， 嗯， 那你是不是势必这变成你的一个消费和行为习惯， 是这个东西你说出来啊，就是说它是这个讲出来，它是个问题，但其实，在你的消费习惯当中，潜移默化，它就发生。 对 啊， 对， 逐渐这优惠没有了，甚至高了，你也不知道了， 一点点来嘛。 对， 高一点你会觉得啊，无所谓啊，反正多了几块钱啊，多了几块钱。 看这个占票补便宜的人啊，有的是啊，春风拂桃林。看他说的，当年非9.9不看啊，巨幕19.9。 所以最近两年不怎么去了， 不怎么进电影院了，是吧？ 那时候周周都去，复联二时候，杜比、IMAX 不同的剧目看好几遍呢啊！ 那当然了，九块九一遍， 一块的我也抢到过，但是影院离太远了，放弃了。 哦，您距离远近，对，这也是。 您买了一块钱，您都不去看啊？ 我跟你说，买了一块钱，你打车得50，你看还是不看 啊？ 对吧？所以肯定不看了。 他说还有一个新认识的影院，8块钱还送大杯可乐、爆米花。那年知道好些电影院，得了好多自拍杆和 3D 眼镜， 全是送的是吧？ 现在那有的软件都快倒闭了啊！ 哎呦喂！ 行，我觉得您啊，还是这个这怎么说呢？挺有这个职业精神的。您没把那可乐和爆花转手一卖，那肯定超过8块钱啊！白看一场电影还能挣点钱， 你是不是特别后悔？你不是他。 这个票 其实福达林说的是对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在最激烈的时候，这个竞争啊，就是你看啊，不但是给你的价钱低， 嗯、 送你东西， 嗯， 这跟保险有点像了、 啊，对对对对，这急了， 这不得了了，这个、啊、如果长此这么下去的话，就是刚才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也存在？就是某一些片子它就不再做好片了，或者说不从内容不从质量。 因为这个呢，你会看到说，如果说我做一好电影，我票价高，那大伙儿反而不来呀、啊，是吧？ 对，对我来说， 尤其是、那个、 我要的收益， 对，尤其是那种就是说。品质很好，花钱也不少花、 嗯、 但是呢可能没有什么市场，就是大腕的那种电影是吧、 嗯嗯、 那种品质电影那很容易就是导致他错过这个观影时机， 嗯， 你上院线游一轮然后就没了，对吧？你这不白拍了吗？ 对， 对， 所以这种票补可能对这样的电影啊可能影响会更大，我觉得、 嗯嗯、 反而你这种大片嘛，你补的大家也都会去看上一大片， 嗯， 可能影响不是很大、 嗯、 啊。 刚才思文说他看过最贵的一场电影，那个电影票是90块钱，九十块钱，如果是普通的影厅的话，我觉得确实是很贵了啊， 很贵。对， 然后他说了，那个名字说了啊，《白蛇传说》， 我的妈， 最贵的一张票。 您花90块钱看《白蛇传说》 传说， 那你是不是现在一看中央六，一上爱奇艺啊，你就得想起自己的惨痛的经历？哎呦我的天哪！ 那、啊、人家先看嘛， 先 看 的是最、啊、最、啊、最当时嘛， 先看先后悔啊。 说到这个具体的电影名字，我就觉得还有一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啊。 嗯， 最近都在分析说这个政策，或者说我们提到这个取消票补这件事情， 嗯，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在很关心什么时候开始、 嗯。 我刚才说了一笑话，说9月12号那天，大家都在传一件事情，说啊，明天就没有了，就跟说那个油涨价似的。哎呦，那个事儿不能信， 什么意思？赶紧去看两场是吗？ 不能信，对 啊。 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下各种分析啊， 嗯， 各种来源，然后说有可能啊，就大家猜嘛， 嗯、 有可能会在11国庆档 哦。 哎，你有没有可能？ 有啊， 你也得有可能。 有，非常有。 国庆档是一个试水的好机会， 嗯 啊，这个方法呢可以试验一下，试验什么呢？ 嗯、 就试验大家买不买账， 对， 大家对这件事情到底在不在乎？ 嗯，因为这个国庆档肯定是一个观影的高峰嘛，对吧？然后这个票不取消，你看看大家有没有感觉啊？是不是一下子少了很多人啊？ 说到国庆档啊，这个国庆档来的电影当中，我们知道有特别那个体量大的电影， 嗯， 是吧？ 嗯， 有一部电影呢，我。真是看到了，他最近啊就在打他的，人家没说直接说票补，人家说的是影院的这叫电影票的优惠， 嗯， 观影优惠，到处都是这个。你猜是哪部电影？ 哪部电影？ 你听一下这动静。 以前的约定，只为分高下。若再来，可要讲生死了。 再来。我收复荆州，离不开三个人。 哟， 这 三国呀？ 啊，是三国戏吗？ 嗯、 这个影它的这个背景，历史背景是 三国。收复荆州吗？ 他说是荆州， 荆州。 哎，他把那个字改成荆。 哦， 所以你不知道。我看那服饰也不太像三国， 一个三国的影儿。 哎，对，这就是张艺谋的这部电影《影》，这是在国庆档。我估计啊，如果你要真拿这个票补这事儿试水的话，这影响比较大。 哎呀， 是吧？ 这个艺谋导演的电影还是必须得去看的， 是 啊， 嗯，就刚需嘛， 就不得补了，是吧？ 哎，就很有意思的，在这个电影最近的宣传上 啊， 你看你在微博，你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看、嗯，全是这个电影票怎么怎么优惠的事 儿，哦，是吧？ 你越看，你觉得这里面啊， 就这个文章啊，就是不是这个文章刚好就是在这个时候要做 啊？ 就是因为很有可能没有那个具体时间嘛，没有具体时间说什么时候取消票补，但是这个电影在宣传的时候就一定要打这张牌。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票补取消呢，可能真的影响不会很大。我的一个判断，为什么？ 我猜测你要是你拿这样的电影举例子是吗？ 不是 啊， 我说跟那个电影没什么关系， 就是它不是这样的，就是大家都要去看 的。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他说这个票价优惠啊，这个提醒我了，为什么呢？这票补一段时间啊，咱们说呢，基本上已经使一些不太愿意去影院，或者说潜在的一些电影爱好者吧，养成习惯了啊。那些你怎么补他都不看的， 不看的， 你再补三年他也不看，是吧？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这样。所以也就是说呢，那些散户啊，不是，就是散落在啊这个电影爱好者，就常看电影人以外的这些朋友们，可能呢他就是这个票补的影响也不是很大了，那干脆我们就不补了，对吧？就是 啊， 你就不用再去影响他们了，人家说什么就不来，你还怎么办呢？啊，那么对于已经养成习惯的人来说呢，其实有很多的渠道能够获得一定的优惠。那这些人其实已经形成什么习惯？一是看电影的习惯，看电影的习惯，他自然就会选择几个：第一，自己时间合适的；第二呢，相对固定舒适的场所，是吧？就电影院 环境。 对。那么你像我，你说我这么抠的人，我都办俩会员卡了啊。一个是在这个距离比较近的电影院，我就办了一会员卡，是吧？那有优惠啊， 就是位置比较近， 对， 距离 位置比较近。然后呢，你这个会员他也有自己的什么APP 啊，公众号都可以给你服务啊， 而就是在这些 APP 的，就是在这些 APP， 就我说影城的这些 影城 APP， 它有可能会给你 有优惠啊， 优惠 有优惠。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你在这个票务平台上，它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优惠，它可能不是票补了，但是你比如说你带一个小姑娘你去看电影，你好意思不买爆米花吗？ 别，什么时候你有这习惯？ 不是，我就说他老提示我买爆米花吗？我心说，哎呀，我又不是谈恋爱的时候，不买。看电影不吃爆米花是吧？ 哎呀呀，这个人你抠到极点了呀！ 不买爆米花，买爆米花贵着呢。有那爆米花啊， 比电影票贵， 比电影票还贵。 对对对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你要想这个，你常看电影的，自然有很多其他渠道的优惠。 是， 但是就是反正是有那一点啊，这影院的经理是吧？这个就厉害了啊。这个票补没有之后呢，那他就可以施展这种手段，在自己的影院做文章了。 既然说到了这个影院方，我们还是来听一听他们有什么样的说法，好吧？ 好。 刚才我们问过了票补的这个时间啊、钱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要问一问这个影院是如何看待取消票补这件事情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听，还是来自咱们北京影院方的杨先生，他是怎么说？那么您如何看待取消票补这样一种声音，或者说是即将到来的做法？它会给消费者或者是电影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短期肯定对消费者肯定还是有影响的，因为毕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能星期五还可以能看到19.9的补贴嘛，因为这是第三方平台最低的价格了，所以你发现可能星期五的客流会，接近于星期六了，那如果说这个第三方平台有两类顾客嘛，一部分可能就是单纯为了选座位，另一部分可能就单纯是为了这个票价来了。那如果说把这个票补取消以后，全部恢复正常的价格，那肯定会对这部分对价格敏感的这部分群体会有一些影响。就是短期的。那长期来看呢，肯定对影院的会员的这种维护和开发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之前的话，那这个第三方平台的价格因为过低了，所以是造成了整个会员影城会员的流失。所以第三方平台高的时候能占到90%以上，它的这个客流的占比。那如果这个票补取消以后，会不会有一部分顾客会回流？这个也说不定。 那我们也听到一种说法，票补呢会对第三方平台形成更大的助力，而对于影院的销售呢，或者说线下的销售呢，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的。那么您觉得取消票补之后会不会给影院方带来更多的好处呢？ 我觉得大的趋势应该不会，因为人的这个习惯是越来越变得，消费者变得越来越懒了嘛，那肯定是希望是说，他从第三方平台的养成的习惯了这么多年是吧，他还是习惯于说从网上去购票便捷，然后同时呢又可以选座位，这个是对他最大的优势。当然刚才我讲了，可能会对一部分价格敏感的顾客影响，可能会转到线下是吧，去办会员卡呀，或者拿到更低的价格，是这样。但是我并不认为说您刚才讲了说电影院跟第三方平台是一种博弈啊，或者是对立的这种，我认为双方是一种互生互补的一种状态，一种合作，应该不是零和游戏。所以我觉得如果说